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是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朝咧系八月五号嘅星期五嘅早上，我系五号郑松泰啊，早晨。做咩？我就系谂住呢一个嘅出场。 郑松泰，大家撑身噶。 我觉得你应该精神。 系咪讲足两个钟嘅？ 我哋一次先。嗯， 五号咩？五号 翻咗 Christine， 下次俾 Q 俾 好调皮，几调皮系啊！咁啊，咁啊，一齐即系 Christine 就 示范你点样去拉票五号啊！ 你唱咗个你唱熟咗首五五五五五五。 哦，即係你講緊啊，因為咧，即係喺琴日啊，琴日我哋之前咧就要神交主持咧入身咧，係啦，咁啊，即係作咗即係演啦，咁啊作嘅就應該好似阿 Marco 女朋友嚟嘅，咁啊就一首歌就係俾我哋五位五區嘅候選人啦咁樣嘅，咁啊我嗰首咧就叫做五號鄭松泰，唔知咩唔記得，好似 名嘅 唔係五號鄭松泰本土撐新界，係有啲咁嘅歌詞嘅，我記得，跟住我用咗嚟落。區嘅時候做口號啊，係啊 ，OK 啊 ，OK 啊 ，OK， 反應唔錯啊， 反應 有必啊，有必啊，咁 有必有必， 冇太有必啊，唱得一陣話你 提供娛樂啊， 係唔識嗌口號嘅時候， 不過你放心啊，你 咁我走音都已經提供娛樂㗎啦， 唔係啊，你唱咧，你唱咧，人哋好難以為你係一個娛樂嚟嘅。由界定成為一個娛樂， 即係我走音本身係一個娛樂，我想講，我唔係我唱係一個娛樂，你明唔明啊 ？OK OK， 好啦，咁啊，第一節咧講一講翻少少同選舉有關嘅嘢啦，因為始終嘅就係響啲幾日啦，無論係主流媒體同埋我哋自己都係百忙啦，大家都係密鑼緊鼓咧，去準備緊呢一個嘅即係嚟緊九月四號選舉，即係喂眨下眼得翻一個月啫。即係你話呢一個月嘅話係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即係好事實上亦都係呢一個月都會決定到嚟緊呢一屆嘅立法會選舉係咪我哋叫最後一屆嘅我哋認識或者熟悉嘅立法會選舉 啊？肯定係， 肯定係。喂，即係如果即係你我自己即係之前咧都有幻想過一樣嘢嘅啊，如果今屆嘅立法會選舉。喺各區，咦？前面我有隻曱甴喺度喺我前面行行行，喺我前面。 佢係咁，佢係主持嚟。 係主持馬強咧喺度開麥。 係 你啲係啊咁樣。咁啊即係我有諗過嘅。如果今屆嘅立法會選舉咧，都同往年一樣嘅話咧，即係結果嘅就係又係嗰班泛民啦，亦都係一批老嘅，唔係老資深嘅泛民啦。譬如係譬如李卓人啊、梁耀忠啊。跟住之後，後尾就係呢一個譬如都係有做咩其他嘅人我識啊，譬如陳淑莊啊，陳淑莊都叫資深啦，係咪先？做嗰一屆都已經資深噶啦，咁即係你話如果嗰個嘅局面都係成班嘅泛民喺個議會嗰度，咁我真係諗唔到嗰點樣捱四年喎、啊，即係香港，即係捱四年唔革命或者唔暴動啊！即係你諗一樣嘢，就係我哋響唔係好耐啫嘛，大概半個月之前咁樣講緊呢一個，唔係半年之前講緊新東補選啦，係咪先？咁你新東補選嘅話嘅時候，都已經係即係成個主流媒體啊，同埋好多香港人啦、啊，都話喂都要守住關鍵一席啦。入到議會嘅話咧，咁啊啲關鍵一席好重要啦。咁你唔夠半年啫嘛，就搞成咁咯。仲要而家連到去到選舉嘅時候，都已經作出一個嘅政治審查、政見篩選。咁啊已經係去到一個，我覺得已經係去到一個完全係本來興進入一個人治嘅制度，但係呢個更加誇張嘅赤裸裸嘅人治制度。 我唔明白，泰博點解你會幻想埋啲咁嘅嘢？ 係咯， 我幻想， 唔係因為。 唔係咁，我都 我哋係預期到 predict 到係五區入撚曬，搞撚到去撲撚曬街噶嘛，係咪先？ 哦，即係你 都 唔係 話撲撚曬街 嘅， 我哋修正香港。 唔係，喂，我都預期，我都亦都係力努力啦，大家都努力啦， 太大壓力啦， 咁梗係壓力會大啦，因為 高登啊， 你咩睇有冇高登？我冇上高登，冇上高登，我唔係因為喺呢段時間咧，都多開始有啲嘅論壇啲簡介會啊，同埋都叫做街坊都有少少反應啦，開始都知道啊立法會選舉嚟緊啦，咁就係因為嗰個審查性啊嗰啲咁樣。 同埋都我見到你話嗰啲 banner 咧，就唔係話候選人 banner 喎，係講嗰啲咩九月四號立法會投票咧，我開始喺街見到咯。 選出嚟代表 去，係我開始見到。政府雖然講廣告就話，即係九月四號咧就嚟緊立法會選舉，但係嗰啲去答，喂，你見到喺街？ 我開始見到。 我見到我想幫佢掛過添喎啲 banner， 我都未見掛咁鬼樣衰嘅就 banner。 唔係，但係有我想問一個問題咧，你哋嗰啲 banner 全部都欄杆嘅掛，咁但係譬如嗰電燈柱兩邊嗰啲咧係冇得掛嗰啲。 冇，但係政府有 size 嘅，政府咧去到選舉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嘅，即係尺寸嘅。咁但係以往太細啦，冇乜意思嘅，你就留意埋啲咁嘅嘢。唔係，但係即係話講到宣傳啦，我哋第一節都講翻嗰個即係而家都大家 民選舉民宣嘅問題。 係啦，因為報咗名啦，報咗名第一樣嘢就係話喺嗰個嘅即係程序上，同埋即係大家一向都係即係要介紹自己啦，而介紹自己最主要最重要嘅渠道，你除咗係即係平時我哋開街開街站之外，就係嘅入屋文宣啦。咁過去咧，即係譬如上次新東補選又好，又或者係區選啦，區議會選舉啦，嗰個焦點都係落喺嗰個嘅，即係入屋文宣會唔會被呢一個嘅政治審查，被呢個選管會咁啊，跟住然之後執你嘅字眼啊，邊啲出得邊啲唔出得啊咁。咁過去個討論嘅都仲係討論緊，究竟會定唔會啦？依家咧討論緊係咩？依家討論緊嘅就係話，喂，究竟你有冇咩嘅名單？有啲咩嘅字你係唔擺得落去先？你唔擺得落去嘅話，今日一早同我哋講定啦。你唔好去到臨到尾嘅時候，因為你嗰個期間係有限噶嘛。你夾入去嘅期間有限噶嘛。其實選管會而家可能真係有一套嘅字眼係完全唔俾你用嘅喎。喂，你一係咁嘅話，喂，你講清楚啦。即係上一次簡介會，其實本身我諗住問問題嘅，我寫咗條問題喺度噶，因為有個箱仔噶嘛。啱啱早兩日八月二號嘅時候有簡介會嘅，我又想問佢，喂，關於入屋文宣嘅，你講清楚啲咩字眼唔用得啦？譬如唔可以寫香港。 唔可以寫香港， 我覺得好出奇。 唔可以寫我係香港人咁樣。 唔係你唔可以，你可以寫我係香港人，你要寫我係中國香港人啦。咁你唔可以寫香港，你寫中國香港啦。咁你覺得好出奇咩？可能會咁。 但我想問咧，譬如而家即係所謂嘅入屋文宣唔俾入屋，選管會唔批你，唔俾你入屋。咁係咪其實梁天琦之前嗰個補選為第一次？你可唔可以咁講？ 唔係，咁你區選嘅時候嗰陣時，中出人知都已經有噶啦，有一啲字眼都已經係中啦。咁但係天琦嗰個就因為係新東補選啊嘛，咁所以大家焦點係喺嗰度啦。咁好啦，咁啊講翻今次嘅選舉啦。咁啊而家就大家入緊呢個入屋文宣啦。咁啊亦都係各黨各派啦。其實我都覺得好出奇，即係你話關於嗰個嘅文宣咁。以往嘅大家都可能講緊嘅就係喂本土派，同埋可能係就係即係直情係講到話我要推動港獨嘅咁，咁係會面對住嗰個入屋文宣嗰個嘅審查，甚至係俾人哋禁制嘅咁。譬如好似上次捉出人知嗰個就明顯係啦，講緊譬如係有自治啊。 即係梁天琦嗰個 自治自決啦，梁天琦自治自決啦，捉出人知嗰個有咩字眼你記唔記得？ 中出人知我死我唔係事，我記得捉出人知個係咪？建國嗰啲啊， 建國啊嘛，講個建國啊嗰啲咁嘅字眼嘛，都係喺裏面噶嘛。咁同埋嘅就係、是，即係你當時嘅時候，大家都仲喺度討論緊，喂，你嗰啲嘅字眼同你個基本法係都有一樣嘅喎、譬如嘅就係、是、講緊自治，咁你都有講緊嘅就係話，譬如港人治港，跟高度自治都有自治兩個字啊。咁你而家用自治又唔啱咩咁？咁譬如阿中秋人知佢較早之前嗰個咪就係建國啫嘛，講嚟講去都建國啦。咁其實已經係第二次會咁樣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啦嚟緊，即係今次呢一個立法會選舉咧，其實之前都已經係即係主流媒體嘅焦點啦，就落咗喺嗰個文宣上面啦，就喺度問喂，你哋會有啲即係咩嘅方法啊，去避啊、成啊，又或者係會怕唔怕去審查？其實之前都仲有嘅，但係咧，我想講咧，今個禮拜咧，啲媒體完全唔問呢個問題咯， 即係。 已經唔在乎你意思。 唔係啊，你已經去到連候選人都已經係俾人篩選咗出嚟咯。 係。 咁民選都係咩？ 你個民選，你個民選，你民選有得俾你記啊！你應該跪低啦，即係政府嘅眼中。即係你諗下，其實嗰、那個，因為譬如今個禮拜大家都已經係你見到網上都好多報道啦。尤其是即係譬如眾戰啊，跟住仲有 香港眾戰， 香港眾戰啊，同埋仲有另外一個咩啊？ 香港眾戰啊，講乜正確？ 香港眾戰啦，香港眾戰，我以為香港眾戰係本身正確嘅名嚟嘅，香港眾戰啦，跟住譬如青年新政啊，或者其他啲嘅政黨啊，都有啲報道就係話佢哋點用啲咩方法去避免嗰個嘅選舉主任、選管會嗰個嘅審查嘅咁。咁即係都會話啊，去徵詢呢個律政司啊，即係呢個選舉。 嗰個中香港眾志嗰單就有啲少少叫做怪怪地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佢個狀況就係話我俾咗選舉事務處話即係睇，咁佢哋但係咧就經過一輪嘅所謂拉鋸啦，咁可能佢自己可能就喺言談，即係同佢哋個討論啊，或者正問佢哋個狀況嗰陣時候，可能嗰邊即係選管會嗰邊回覆翻佢哋就話。要睇啊，要成咁，佢哋可能 get 到哦，有機會唔得喎，咁樣，跟住佢哋諗到橋，就去將所有自足自決公投呢啲咁嘅字眼咧，就變曬星星月亮太陽一個咁嘅 icon 就去代替佢。 咩啊？你咪搞錯咗啊？佢個字眼佢話寫自足自決公投啊嗰啲係嘛？但我睇佢幅圖唔係咁喎， 你睇幅圖睇 唔明喎。唔係佢原本嗰個文宣咧係有啲自決啊公投嘅字眼，咁然之後咧選管會就話因為有呢啲字眼，所以咧就要徵詢法律嘅意見，咁就拖咗佢哋，拖咗即係通常一兩日就會獲批嘅，正常嚟講。 唔係啊，你坦仔你咪入咗一幅圖啊，即係嗱呢個係人哋嘅文宣啦，但係我哋都叫做即係俾個 airtime 咁等佢出下先啦。喂有冇個張直情係啦，喂可唔可以拉左手邊嗰、那個啦？你而家咪大家見到鏡頭嘅就係佢而家呢一個就係阿羅冠聰嘅嗰個有冇文宣啦、啊 嗯 。我哋唔係話為咗宣傳或者咩成，我只係想探討一個嘅問題就係、是、究竟選舉主任又或者佢哋嗰個嘅揞住或者嗰啲字眼，譬如自足自決公投係作為一啲敏感字眼，係唔係有如呢一個零一或者其他嘅報導咧咁？大家你聽到嘅文字嘅報導以為係啦，但你睇翻佢嗰個文宣嗰個嘅嘅打字或者真實嘅字樣 ，OK 嗰個版啦，佢唔係寫自主嘅喎， 漢主， 佢係無忘初衷命運漢主嘅喎， 咁佢諗住 打錯個字啊嘛， 咁呢個打錯字唔 知佢另外一張圖，佢另外一張圖下面係有寫自主嘅，有寫咩自主未來嘅， 有 抉擇時刻自主未來。 咁但係上面嗰個命運漢主係咩意思啊？ 九字 啊，可能係 打速成打錯字啊，啊，唔係你喂即係。即係我感覺，即係你話喺嗰啲嘅報道上面，喂大家真係小心咧。你而家因為大家嗰個民情都係針對住嗰個嘅即係政府啦、審查成啦，但係我都講清楚啦。咁喂，文宣一直以嚟我哋嗰個嘅做法，點解當時喺呢個二月嘅時候，天琪嗰個補選，我哋會即係葉寶成即係一齊出嚟去支持呢一個嘅天琪。而當時嘅就係話亦都係因為有文宣嘅問題啦。我哋認為政府呢個係無理嘅政治審查啦，亦都係影響巨大啦。咁但係喺而家呢個局勢，而家呢個時勢。入屋文宣嗰個審查所帶嚟嗰個坊間迴響咧，咁肯定唔會有太大迴響嘅啦，因為已經發生過啦。同埋第二嘅就係、是，喂候選人都俾人禁咗咯，即係候選人有啲大家想選都俾人禁咗咯。咁你要去決定或者要去選擇，喺咁樣嘅局勢底下，你點樣係能夠 reach 到你想即係接觸嘅一啲嘅候選嘅選民啦，同埋你嗰個文宣究竟你點樣係透過咩嘅方法，即係可以做到一個宣傳嘅效果，而唔係諗住嘅就係話啊，透過主流媒體嘅報導俾人哋打壓咁樣，跟住之後後屘就有反應啦，大家就會係有一個嘅迴響啦咁。咁但係你睇到譬如香港01啊，或者你睇翻嗰啲媒體，嗰啲媒體係廢嘅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廢嘅就係、是。喂，你嗰篇報道，即係你叫做大大隻字就話佢因為自主啊嗰啲咩俾人打壓啦，跟住圈咗啲地球出嚟啦，咁即係你出翻嗰個俾人圈嗰、那個，圈咗、那個去貼咗一個星球啊嘛，即係佢嗰個字眼，跟住然之後冚喺上面貼咗一個嘅呢、這個係呢、這個係咪木星嚟㗎？ 係啦，唔知 咩 個星星啦。 喂，咁佢貼咗一個木星嗰個位，嗰、那個命運命運自主咁樣，應該就吸住佢。但係喂，你沿途係直情命運看主喎。咁、呢個針對有神區啦，明顯。即係你話如果咁講嘅話，但係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唔好唔好就係話啊有一個心態。同埋而家習慣咗，誒、哎、係啊，打壓啦，咁跟住之後，所以咧就係將呢啲嘅字眼去放大，因為而家明顯嘅就係成個選管會都已經係去到無章法噶啦，即係你話譬如之前佢去回應嗰陣時候，阿天琪去嗰個入屋文宣，譬如講緊係咩義務抗爭啊、 勇武抗爭啊、 勇武犯禁啊、義務犯禁啊、 異於中國的歷史啊、自治啊、自決前途啊、自主啊，依啲字眼，即係上次梁天琪嗰個俾選舉事務處禁，就係、是、因為依啲類似啲咁嘅字眼。係 啊，佢嗰啲字眼其實你話佢有冇一個所謂嘅劃一嘅標準啊？成冇嘅，隨中佢自己點做就點做啦。咁呢一個係呢、這個係人治嘅特性。 但係頭先譬如我哋頭先我哋講嗰啲所謂上次選管會去禁啊梁天琪嗰啲字眼，佢嗰個理據。即係當然我諗荒謬嘅，但係佢所講個理據就係話，因為以上呢啲字眼抵觸咗基本法第一條啊嘛， 係 有根本性抵觸喎，佢咁樣講法。 咁呢個係選管嘅講法啦，咁我哋都會覺得白痴㗎啦， 似講笑即係話，即係我哋再講一次啦，即係我其中我哋嗰、那個話要。即係基本法第一條就係話依個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裂嘅一部分啦，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啦，即係 exact 咁嘅定可能唔係咁啊，但係個具體內容就咁嘅意思啦。咁唔撚明白嘅喎，咁關你撚事？嗰個講自治咁樣有咩？ 唔係，所以其實而家嗰個大家面對嗰個情況就同之前嗰兩次唔同。你唔係諗緊嘅就係話喂。你俾人嚟打壓嘅時候，咁佢用啲乜嘢嚟打壓你？咁跟住然之後，你就就喺嗰個輿論上，咁跟住之後後屘就喂媒體嘅報道啦，就話譬如有啲字眼啊都唔用得啦，咁誇張咁。其實一直都咁誇張啦，而家已經誇張到連候選人俾人禁制咗啦。OK， 咁好啦，咁你喺咁樣嘅前提底下，咁你各黨各派你自己點樣面對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就係，而家政府話亂禁你噶啦，話猛禁你噶啦。 咁咪變咗有一啲。我見到咧有啲狀況，就好似譬如香港眾志咁，在我嘅眼光睇落去咧，就係一個亂咁嚟嘅回應咯，即係或者會亂咁嚟嘅一個做法咯。因為老實講，如果入屋文宣我自己認為咧，你話俾選民睇係一個好重要。而個狀況係特別係邊一類型嘅選民咧？當然嗰類係好撚大類嘅，嗰類型係咩咧？就係唔撚上網嘅，唔撚會睇 Facebook 嘅，即係佢上網唔撚睇 Facebook， 或者佢睇 Facebook 佢唔撚係完全。關政治無關嘅嘢，佢搞唔清啊！即係會認為黃楊達咪做緊立法會議員嘅咯，黃楊達唔係社民連嘅咩？咁樣 唔係社民連，佢仲係人民力量嗰啲咯， 嗰啲進咗一級嘅啦，都係戇鳩，都係戇鳩，但係進步一級嘅戇鳩。OK， 咁即係意思話完全唔了解現況政治嘅人啦。OK， 咁。佢哋要睇入冇文宣 ，OK？ 咁當我睇到你，譬如頭先講香港眾志嗰個文宣， 命運看主啊，喂，命運看主呢個真係呢個，但係當然啦，可以擺上去嘅時候， 老實講，即係香港眾志其實咧，可能對許許嘅做法，我叫佢做亂咁嚟，但係佢依家依個將某一啲字眼轉做星星、月亮、太陽咧，可能咧對佢嚟講其實影響唔大嘅，對佢嚟講，因為佢本身嗰啲字你都睇唔撚明㗎啦嘛，所以你換兩隻星星、月亮、太陽，其實都可能個分別話對佢嚟講。所以影響性嗰個損害性唔係好大咁樣，不過呢個即係叫做講下笑。 唔係，但我即係大家，我哋都係其實即係朝向一個喂咁，始終有一個好廢話，大家都為件事好嘅， 為件事好啊，無啦啦 教啫。喂，你去到啲咁樣嘅情況，你冇理由嘅就係即係 攞啲符號咁樣 攞啲符號去代替啲字。 依個其一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香港眾志可能佢本身個文宣個影響性唔 係，但係佢嗰個角度咧，就係佢嗰個文宣佢有補一條令嘅，就係話你而家呢一份文宣咧係俾政治審查辦嘅，咁我哋有個原令俾你睇翻。即係佢哋有咁， 我只有個 QR code 咁樣可以 scan 翻嘅， 但佢哋唔撚明啊嘛。嗰班如果真係咁會需要， 即係如果你 個文宣從你個文宣手上接到而得到你個信息，嗰一批觀眾，嗰一批選民。 佢哋就係唔撚識用 QR code 噶嘛，我就係唔撚明乜撚嘢叫 QR code 噶嘛，你明唔撚明啫？佢係有smartphone 嘅 ，OK， 佢係有嘅，可能多過一部添，但佢就係唔撚識用啊嘛。 可以超市場篤樓，係咪 捉草民小精靈？ 拎嚟 嘅 唔 係 QR code 嚟，有冇亂？ 或者拎啦 ，OK， 唔係咁，唔係咁，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我嗱但我哋係啦，我哋就我哋唔係淨係針對佢嘅。咁譬如你話 有 另外 啲 網上咩嘢？ 譬如東九龍關注組嘅候選人啦，阿陳澤濤啦，咁佢嗰個選舉文宣咧就係、是、其實基本上係好多空白嘅，咁主要佢就係禁言禁選都禁不了思潮，我們的政治主張是。直動咁樣咯， 唔係即係嗰個底線 ， 即 係 叫自己填。 但佢係啦， 我們的政治主張是戇鳩咁樣，自己填 是契弟咁樣。 咁你好邊嘅？ 喂，你填契弟得啱你喎，即係 佢有講到嘅選管會政治審查打壓言論自由，咁即係將政權唔願意睇到嘅政治主張全部消滅，我們甘於活在謊言中嗎？跟住就全部都係冇嘅，冇內容嘅。跟住其實就算你寫。即係寫咗內容都未必係人哋睇得明嘅。 係唔係即係嗱，即係我又唉，咁佢都其中叫做呢個咩話？呢個 陳淑莊頭先嗰個係東九。 陳淑莊又有㗎。 陳淑莊佢就冇俾人 講埋嗰個。 陳淑莊咧，佢就冇俾人審查到嘅。咁因為佢就係呢個選舉文宣就係獲得批准嘅。咁佢當中有所謂嘅敏感字眼咧，就係都係立足香港前途自主咁樣。 即係佢有立足香港啊。 係立足香港。都有所謂嘅自主未來啊，咁嘅一類嘅字眼，咁佢就 OK 咗。咁同埋另外有一啲有。 哦，唔係喎，佢有喎， 係啊， 有啊， 所謂有一啲敏 感字眼， 所謂有一啲敏感字眼嘅其他，譬如好似劉小麗啊，同埋呢一個朱海迪咧，佢哋都有啲類似自決啊、敏感所謂嘅敏感詞嘅，都係獲批嘅， 係啊， 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大家即係都清晰啦，唔係話即係話喂嗰、那個討論唔係話喂點解香港眾志嗰啲就唔俾批，跟住陳淑莊就批咗咧，咁、那個標準係咩咧咁？呢、這個唔係一個討論嘅焦點嚟，因為呢個係一個偽命題嚟嘛。喂，人治嘅就係、是、人治係亂咁嚟噶啦，邊有標準可言嘅啫？ 就佢中意乜， 佢中意乜就乜噶啦。 你討論個標準，咪即係等於你認同佢個標準。 唔係佢純粹嘅就係、是、啊，佢純粹嘅就係、是、呢、這個其一啦，就係、是、你認同嘅標準啦。但係第二嘅就係、是、喂人治嘅特性嘅就係話嚇。啊湯姆你靚仔啲喎，咁你得啦，你可以去參選。 但邊個覺得佢靚仔啲咧？ 標準 即係除咗我老婆， 除咗老婆 好難揾第二個。 好難係得你都知啊，你又知自己你老婆日本人嚟。 仲要有事 係啊， 有事 係成日咯，有事。喂，咁係啊，咁即係所以個討論嘅問題就係唔係話究竟你點解有啲人用咗就得，有啲人用咗就唔得？喂，你嗰個又用自主，佢又自主又唔得。而實際上咧就係翻到去最基本。一個講法就是選舉主任他是憑什麼去作出無論在那個言論上和那個的候選人的參選上有這樣的禁制、即是現在這個情況就已經去到一個、借著所謂的條例借著基本法是做一個基本上純粹人治社會的統治來的。當然你遺憾一件事，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的，就是多謝香港人咯，即是你說坊間的反應是不是很大的？之前兩次入屋傳單被人禁的時候，是葉普成反應大的嘛。即上一次新東普選 咁好多本土派嘅人都有反應， 本土派啦，葉普成網上嘅反應啦，但係你坊間唔係太大嘅，咁當然你話天琪嗰個得票係一個嘅反應，咁但係唔係咯，即唔係好誇張一件事咯。而家去到嘅就係你而家第二次，你唔單止嘅就係咩？而家係應驗咗一句嘅説話噶嘛，即喪鐘係為你我而敲噶嘛，即當時中出楊枝俾人哋禁嘅時候。咁你班飯團去咗邊咧？冇人出個聲啦，當然。啱啱先？到阿天琪俾人禁嘅時候，咁你其他人去咗邊咧？ 係 得，喂，係得，我哋真係會覺得個嗰個入屋文宣係咁重要，同埋當然啦，青年新政啦，同埋其他本土派嘅朋友啦，咁啊一齊幫手去派個入屋文宣。泛民食咗屎喎嗰陣時。好啦，而家到你哋啦，終於輪到你哋啦，而家就牙痛咁聲啦，鬼曬咁嘈啦，半年前發生咗啦呢件事。就係咁啫嘛，但係當然你而家嗰個回應咪用一啲譬如貼星星、月亮、太陽啊，或者開天窗啦、即係嗰個啊邊個啊，即係九龍 陳澤濤， 係陳澤濤個開天窗。喂，但係你去到呢一樣嘢，你去到呢一個做法嘅話，就等同於你將你自己嘅尺度係同中國 那些的媒體的尺度去打成一個的水平的了，就是當他有一個的言論禁制的時候，你就啊，那我不說話了，我就開個天窗了， 我就回你 了。那這個其實這個是變相的自我審查來的嘛， 我又不會這樣說，我覺得他們即是他們一個回應的方法，那究竟 work 不 work 或者選民怎麼看，那我就很誠意了，因為我都是那個論點的。你需要去用純粹用文宣，或者去到文宣我先認識你的選民，他們真的他們接收不到其他資訊，他們什麼都不知道的，那你給了空白的東西我，那怎麼樣呢？你想我怎麼樣？還有文宣的東西，即是我自己 個人的觀感和經驗，很多時候你譬如你民建聯也好，新民黨也好，經常都有文宣走進來的，是不是？尤其是近排你會收過那些工作報告那些樣，喂，我想說張相是最重要， 是吧？ 張相是最重要。 你發現到其實應該沒有 全部的，所以對於一點呢，我對於普成是十分之有信心，因為沒有的，我不要說什麼，不是說什麼賣花賺花香，你純粹你對比一下你對比一下葉普成的 cover 大亨這張也好，或泰那些報抗力廣告一般的一般的這樣審美的banner 的他們的設計也好，因為你對比其他政黨各樣，喂，贏撚曬的，即起碼我不會覺得這份東西是應該要抌的，因為你很多時候一收到那張， 但其實直指反一個問題的，就是過去其實十幾年來，即是所謂整個反對派呢，在那個政治傳訊，尤其是那個譬如手法啊、渠道啊，甚至背後一些的知識，因為喂，你傳播是一個專門的學術範疇來的嘛，你去到現在這些這樣的出現這些情況，即是告訴你其實我們過去在那個政治傳播上面都是沒有進步過咯，即是你無論由文字到圖畫到你入屋的文宣，為什麼我們過去是花這麼多 的時間這麼多的心機，報紙又好其他東西又好，不是說因為我們即當然我們本身是強於這件事啦，熱血時報要公強於這件事啦，但另一件事就是喂，你要知道個 content 是重要，但是你如果那個文宣或者那個 channel 那個 medium 你去不到那個的你想要的受眾你的對象，那是沒有意思的。而過去一直以來整個泛民主派整個反對派就是大家依賴咯，依賴蘋果日報啊，依賴蘋果日報那張的頭版啊，車一起上街啊，就當了是政治傳訊咯，而沒有真的去鑽研去探討過，喂，原來你譬如去到入文宣，去到你平時的一些， 我覺得你不想識啊嘛， 冇重視過呢一樣嘢啊，冇重視過呢樣嘢。即係如果你真係重視一個嘅文字嘅啟迪，你重視一個文字嘅覺醒，你重視一個所謂民主意識嘅傳播，你冇可能唔諗你個 medium 噶嘛。 係， 而家呢啲例子就係話翻俾大家聽，原來我哋平時係懶於諗呢啲嘢啊嘛。咁 當然 佢哋啊，咁我都即咁，我哋都係香港人啊嘛，即咁啦，係咯。咁啊，即係第一節係講到呢度先啦，第二節翻嚟都係同一啲第二節講咩啊？講嗰啲宗教嘅嘢，係都同呢一個嘅漢主有關。第二節翻嚟再講。